我们今天有米瓦基教会的郡长老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释放神的信息。 今日有 Milwaukee 教会的长老新长老来到。 我们这里特别感谢 Milwaukee 教会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感谢 Milwaukee 教会的来到对我们的帮助。 以前我们有王长老、向长老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有郡长老来到我们当中。 以往我们有王长老，今日我们有郡长老在我们当中。 这是愿神能够祝福这两个教会。 愿神能够祝福这两个教会。 能够在神里面一起建造。 能够在神的里面一起的建造。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郡长老。 现在将时间交给郡长老。 他正道的题目是圣徒的操练。 他正道的题目是圣徒的操练。 弟兄姐妹早。 弟兄姐妹早。 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 Madison 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话语上一起学习。 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来到 Madison 同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同学习。 为代表 Milwaukee 的教会呢，也向弟兄姐妹问安问候。 也都代表 Milwaukee 的教会向弟兄姐妹问好问安。 当然，今天不仅我自己一个人来今天我们教会的卢弟兄他们有一个中华书房各位在弟兄姐妹在后面也看到，他也跟我们一起来，跟我一起来。 我今天不是单单指自己来，我们今天也都有一个中华书房的卢弟兄。同我一起来，大家可以在后面看到他们一些展览。 这书房也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这个书房是都神给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祝福。 不仅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也有时候也很需要很多属灵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们。中华书房的楼先生跟楼太太每个月也是把书带到教会，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可以跟他们直接的购买。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去教会的一个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呢也邀请他一起来。 我们不单止读神的话语，也都藉着其他属灵书籍来帮助我们，所以卢先生和卢太太呢今天都来到带一些书籍来到当中来到跟大家来一起介绍分享。 虽然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Madison 聚会，但是我看我们当中有很多是我们以前的老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到你的教会，但是在当中我看到很多我以前认识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在 Wisconsin 就Madison 的教会跟我们的 Milwaukee 教会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城市有比较多的华人在当中。 在 Wisconsin 就是我们 Madison 和 Milwaukee 这两个教会是比较大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华人。 我们都有教会，也真的是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都有自己的教会，这个实在是神的恩典。 最近 Appleton 那个地方呢，他们也开始要成立教会，他也跟我们的Milwaukee 教会联络，看我们也能够看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我想真的是不容易，这几年我们看到神在各地兴起他自己的子民甚至也建立教会。我们实在看到今天神在华人的教会在做一个特别的工作。 我们最近听到就是 Appleton 那边也都开始要成立一个教会，他们都来到接触我们，希望我们 Milwaukee 教会去帮助他。所以看到神在这个地方实在兴起的工作，看到多神有神的教会建立。 我记得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这 East Coast 碰到那边的 New Jersey 那边的一些弟兄姐妹。 我最近去 East Coast 去到 New Jersey 碰到一些弟兄姐妹。 他那时候正好冬天，所以他就问我说，他说你们 Wisconsin 的人冬天开车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这个铁链把轮胎绑住这样才不会有出车祸 我去的时候呢是大概冬天的时候，他就问你们 Wisconsin 冬天的时候开车是不是要将这些铁链摆在车上，因为开车不会滑呢 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不需要不需要，我们还不到那个程度我们虽然 Wisconsin 北但是我们人家以为我们都在像苏武牧羊那样子但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虽然 Wisconsin 北边，但是冬天不是到不止到这样的情况要开车这样的用链来到开车。 但是我想我们真的是求神使用我们在这个比较北边的国度的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能够像 Madison 像 Milwaukee 像我们在 Appleton 我们能够使用我们华人的教会，不仅对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也甚至把福音也传给这些美国人。 其实都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这北边的教会， 可以无论单止 Madison、Milwaukee 或 Appleton， 能够使用我哋教会唔单止向一啲华人传福音，亦都向一啲非华人来到传福音。 像我们刚刚我听到主席的报告，我们教会将来就有这个布道会啊，真的是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刚才主席都报告话，我哋教会有呢个布道会，都求神帮助我哋都能够去传福音。 好，我一来就看到各位今年的主题呢是这个同心合意在主里长进哈。 在这里也看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同心合意在主里面长进，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这个实在一个非常重要学习的一个课题。 在保罗 的书信里面有很多处，很多处都提到我们的教会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时时都提到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去建造。 假如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同心合意要增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教会不能够同心去增长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经历到其实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时时在我们成长里面时时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的里面。 我们虽然说我们信了主，我们说我们悔改，但是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许多的自我跟骄傲。 虽然我们悔改相信神，但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自我和骄傲。 以至于我们说要合一，我们常常是说合你的一还是合我的一呢？ 我们时时说合一，究竟是合你的一，还是合我的一？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是合你，也不是合我，我们乃是要合神的意。 其实我们不是要合你或者合我，是要合神的心。 当我自己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来 Madison 神要我带怎么样的信息来。 我们预备这个讲题的时候，我就想到神要我来 Madison 要带着一个什么信息来这里。 所以我就想到哥罗西里面他也保罗也提到我们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体。 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都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 而哥罗西书呢在圣经的里面呢是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 一卷书信。 是哥罗西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书信。 因为这卷书信的中心的主题呢，请弟兄姐妹看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的地方。 哥罗西书的中心书信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请大家翻到去那里这一节的圣经。 十九节这样说，他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呢在他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居住。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就是主耶稣基督里面而居住。 另外在第二章第九节， 另外第二章第九节 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呢居住在基督里面。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基督是神一切的丰盛，或者说神一切的丰盛呢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基督耶稣的丰盛都在神的里面。 另外我们的生命呢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我们呢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为一。 另外我们生命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合一。 我们这些被神所召的人呢，我们神要给我们改换一个我们的身体的身量。 我们是被神召的人，神要将我们改变一个新的 身体。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更重要神也要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合为一。 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将一个新的生命赐过给我们，叫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合一。 哥罗西书就讲到说，好像保罗描写说我们好像穿这个衣服一样，我们把一件旧的衣服把它脱去，我们把耶稣基督呢今天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保罗在哥罗西书的形容到我们要将我们旧的衣服脱去，将个新的 身体来到穿上。 因为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也能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为一。 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是要活出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以唯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愿意顺服主，在主的里面愿意长大，愿意在顺服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教会才能够合一。 唯愿我们都能够顺服在基督里面，以至于我们教会才能够增长。 教会合一之后，教会也才能够增长。 教会合一之后，教会才能够增长。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会来各位当中 分享几次哈。 我将我未来当中喺教会当中分享几次。 我想以后我要是每次有机会神再带我来的话，我就用哥罗西书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能够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建造彼此，我们能够教会能够更增长。 有机会以后我再来的时候，我会用哥罗西书同大家嚟分享，我哋嚟到思考点样喺基督里面合一，点样喺基督里面彼此嘅建造。 好，我想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不好？ 好冇，我哋就现在一起嚟祷告。 主，你是万能的主。 主，你是万能的主。 因为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你就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 求你的圣灵来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我们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 你都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也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 也当我们来到面前敬拜你的时候， 主啊，虽然我们用讲道的方式， 虽然我们是用讲道的方式， 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内心， 但你知道我们的内心，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心归向你， 愿意我们把我们的心都归向你， 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知识也都是有限的， 你都知道我们的智慧和知识都是有限的。 我们恳求那无限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恳求那位无限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来指教我们每一个人， 来指教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我们需要安慰的，恳求你安慰我们， 我们需要安慰的，恳求你安慰我们， 我们需要教导的，你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教导的，求你教导我们。 主啊，我们需要开启的，更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 我们要开启的，求你都开启我们的心。 人的话语是有限的， 人的话语是有限的， 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人的精力都有限的。 我们恳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求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一段的圣经。 今天我们来思想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这段的圣经。 当我来到各位教会当中的时候呢，我也知道目前教会当中没有牧师。 我们都来到各位当中，都知道大家现在目前是没牧师。 其实这是许多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教会，但是我们却没有牧者。 我们有教会，却没有牧者。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因为神今天他并不只是要兴起一个人而已。 因为今天神不单只要兴起一个人。 其实我们明瓦基的教会在过去的六七年的当中，我们也没有所谓的中文的牧师。 其实我们明瓦基过去六七年当中也都没有一个中文的牧师。 当然我并不敢说我们过去所做的方式是一定是最好的。 我也都不敢讲话我们过去所做的是一个方式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看到神自己兴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 我也都看到神兴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到起来。 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的教会也是同样没有牧师。 当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当时哥罗西的教会都是没有牧师。 我们从第一章第八节的地方，你可以第七节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原来是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人叫做以巴佛，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把福音带给哥罗西的教会。 我们看第一章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有这个传道人以巴佛是将这个福音带到那里来到。 甚至连保罗自己在写哥罗西的那个时候，保罗从来也还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 连保罗写哥罗西书，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 而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那个时候，以巴佛也离开了哥罗西教会，来到了保罗那个地方。 当时这个哥罗西教会牧师以巴佛呢，也都离开个教会去到保罗的地方。 这个今天其实是一个危机，没有 错。虽然这个今天是一个危机， 因为我们若仔细看哥罗西的教会，当时甚至异端都要进入哥罗西的教会的里面。 我们看当时哥罗西的情况，甚至某一些异端都要准备要入到这个教会。 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在北美也面临没有牧者，也有许多异端学说都可能在我们当中兴起的事。 今天华人教会都面临就是没有牧师，很多异端邪说都可能会深入教会。 其实我们自己想想，一个 我们能够在世上侍奉神，在同一个地方侍奉神的机会并不长的。 我哋谂下，我哋喺世上喺同一个地方有侍奉神嘅机会唔系好长嘅。 虽然像我们过去 Milwaukee 的王牧师，他在那个地方有25年，将近30年的时间在那里侍奉。 所以我哋以往 Milwaukee 教会王牧师喺嗰度差唔多有25到30年嘅侍奉。 但是人的侍奉会有结束的时候。 但人嘅侍奉将会有结束嘅时候。 但是神他自己的信息要继续。 但神他自己的信息是要继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讲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中国人都时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其实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努力面前，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觉得今天这是我们华人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想这个是今天华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我们不是应该在等别人起来传道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等别人起来来到传道， 其实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就该起来的时候， 而是我们弟兄姐妹应该起来的时候。 当然这并不在我这个准备的当中，我愿意分享一点我个人的经历。 但这个不是我进度里面所预备的当中，但这个是我分享我自己一些的个人的。 事实上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上个礼拜的时候， 当然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 有些事情发生， 我也在神的面前也在思想神要怎么样带领我走这个人生的下半场。 我就思想神怎么要带领我走人生的下半场。 记不记得摩西？ 记不记得摩西？ 摩西在旷野牧羊40年。 摩西旷野牧羊40年， 他40年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是谋生也是平凡的一生，就走过了他这40年。 他这40年就很平平凡凡的，是虽然谋生但是很平凡的过了他40年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那个火烧的荆棘，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这个火烧的荆棘， 那个火烧的荆棘对他而言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这个火烧的荆棘是他人生一个的转捩点。 因为若不是因为那个火烧的荆棘，摩西的一生将会牧羊羊继续的下去，可能也是另外一个40年。 如果不是这个火烧荆棘、这个荆棘的经历，摩西可能继续牧养羊，另外40年这样就过去。 以色列百姓就要继续的等待出埃及的日子。 以色列的百姓就要继续等待这个出埃及。 但是因为那个火烧的荆棘改变了摩西的一生， 这个火 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因为这个火烧的荆棘就改变摩西的一生，也都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 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看到我们过去神也是好像让我们工作生活，我们的日子说如云飞而过去啊。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好像工作，我们生活，我们的日子好像如云霄这样过去。 当然我知道在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神都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阶段。 我相信每个人在神的带领有不同的经过。 对我而言我前一阵子在工作上发生一些问题。 前一阵子我的工作上面发生一些问题， 我就向神祷告。 我就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这个是你要让我看到那个火烧荆棘的时刻吗？ 我说神啊，这个是不是你要我看到这个火烧荆棘的时候， 还是你要让我继续的牧羊下去， 或者你要继续我牧羊这个羊下去呢？ 所以我自己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决定说我愿意奉献，我们出来走传道的路。 所以我上个礼拜就决定我们要奉献出来走这个传道的侍奉。 我相信神今天在这个幕后、这个幕后的时代，要兴起许多的中国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为主侍奉。 我相信这个幕后时候，神要兴起更多中国过来的来到起来侍奉。 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要等别人， 今天我们实在不是要等别人， 今天我们要等神在我们当中兴起那忠心侍奉主的人。 今天我们要等待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侍奉神的人。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哥罗西教会他们有第一个特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哥罗西的教会有个特点， 我把它称作叫做圣徒的操练。 我就讲到这个是圣徒的操练。 第一点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侍奉。 第一个是一个忠心的侍奉。 对不起，我可以问一下，我们可以讲到几点？12:15是吧？12:15是吧？那我就讲快一点。 对不起哈，因为我们在教会，我们可以讲稍微长一点，没有关系哈。第一点呢，就是讲到一个忠心的侍奉。 第一个是讲到一个忠心的侍奉。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只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 我不知道各位在看在教会里面在选同工选执事，他的条件是什么呢？ 不知道大家今天选同工选执事有什么条件呢？ 我们往往我们都看人的外貌。 往往我们看人的外貌。 我们看他有PhD, 他有好的工作他有这些东西。 我们往往看他有没有 PhD, 有很多工作的经验。其他外在的 事，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所求于管家的就要他有忠心。 忠心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侍奉神的一个本质。 忠心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本质。 当然我们讲到忠心，我们中国人讲尽己为之忠， 中国人讲话忠心就是敬己就是忠心。 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用一个五千两、两千两跟一个一千两三个仆人给他们这个银子的一个比喻。 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仆人有五千两、二千两和一千两这个比喻呢？ 那五千两的他赚了五千两，两千两也赚了两千两，但是那个一千两呢？ 就是五千两的就赚五千两，二千两的他赚了二千两，那一千两个呢？ 然后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不是那个五千两，我也不是那个两千两，我大概是那个一千两吧。 有时候讲我不是一个五千两的人，或者二千两的人，我是那个大概一千两的人。 这其实我们有时候对圣经的解释是错的。 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圣经的解释是错的。 因为神是按照他给我们的恩赐，把责任付给我们。 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将责任交给我们。 那个一千两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一千两的问题在哪里呢？ 他没有尽他神所给他的恩赐， 他没有尽他神给他的恩赐。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尽己为之忠，其实是有很深刻的道理的。 中国人讲尽己就是为之忠，这个很有道理的。 今天神在你我的身上一定有恩赐的， 今天神在你我身上一定有恩赐的。 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信了主神就我们只是单单的信了主就完了，不可能的。 我们不是单单信主就这样完了，没可能的。 今天一定会要用你的， 神一定今天一定要用你的。 无论你是在查经班，你是在教会，你甚至在家里， 甚至在查经班教会，甚至没人家里面， 神一定要用你， 神一定会用你的。 你们用把你神所给你的恩赐把它发挥出来， 就是用神给你所有的恩赐来发挥出来。 我们是不是忠于主所托付我们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忠于主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呢？ 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 我们是忠于神所托付我们甚至是那个最小的事情， 我们是忠于主所托付我们的甚至没有一个最小的事情。 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落在小事上中心，你才能够在大事上中心。 就是说我们在小事上面中心，我们在大事上面才能够中心。 有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讲到翻译好像是比较大的事情 好像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讲到或者翻译的是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其实连搬桌子连放个 slide 这都是一个大事情 甚至无在这放桌子放椅或者放这个 slide 都是大事情。 因为事情其实无大小， 其实事情无分大小， 往往是我们自己也没有看重， 往往是我们有没有看重。 我们若把这个事情看得重， 让我们将这个事情看得重， 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来侍奉他， 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忠心来侍奉他。 所以哥罗西保罗在那边说，你们那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姐妹， 所以保罗又说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仆人。 今天我想教会需要你也需要我， 我想今天教会需要你需要我， 神在你身上也有托付你的他所要给你的责任跟义务。 今天神有将他的义务和托付是交给你， 甚至在你自己的家庭的里面，你的学校的里面，你的工作的里面， 甚至在你的家庭里面和你的工作行里面学校里面， 神都有他对你的托付， 神都有对你的托付。 你是不是做一个忠心的人？ 你是不是做一个忠心的人呢？ 接着下来保罗提到一个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三个德性，就是信望爱这三个德性。 接下来保罗提到三个德性，就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德性，信望爱。 首先在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他说 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信徒圣徒的爱心，并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信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知道祷告的人。 你看到这里保罗是一个知道怎么祷告的人。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 我们就等一下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 刚刚我听到主席报告教会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天有祷告会。 我听到主席报告说我们教会星期三有祷告会，星期日也都有祷告会。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这并不够啊。 但这个并不够啊。 假如一个礼拜我们只祷告礼拜三礼拜五，那你其他时间你就等于是一个死人啊。 如果你祷告只是星期三或星期日，其他生活你又没祷告，就等于一个死人。 因为我们讲说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啊。 我们说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 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有多少的祷告呢？ 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时间是祷告呢？ 我们的祷告也不是只是为了事情在祷告啊。 我们的祷告不是单单为了事情来祷告。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容易，这是我们人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觉得事情比较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觉得事情是比较重要。 但是我们忘了神看的是我们这一个人在他面前是怎么样。 但是神所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在他面前是怎么样的。 你看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 保罗从来没去过哥罗西。 他虽然认识哥罗西的几个弟兄姐妹。 他虽然认识哥罗西几个弟兄姐妹。 但是在他的祷告里面他说，当我听见你们的日子的时候，我就常常为你们祷告。 但是保罗就说，我时时听见你的日子，我就时时为你们来祷告。 他不是为他们的事工祷告啊。 他不是为他们的事工来祷告。 他是为他们祷告，为你们祷告。 他是为他们 为你们来祷告。 我不晓得在你的祷告里面，你为弟兄姐妹祷告多少。 我不知道你在祷告里面，你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多少。 你为你的儿女祷告多少。 你为你的儿女祷告了多少？ 你为你的太太祷告多少？ 你为你的太太祷告了多少？ 你祷告里面的人有多少啊？ 你祷告里面的人有多少？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是一个会为人祷告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时时能够为人来祷告的。 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为我们的弟兄守望的祷告的。 我们教会也是一个为弟兄姐妹守望的一个教会。 保罗接着讲说，那你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保罗讲话，你哋喺基督耶稣里面嘅信心。 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在奔走本于信也与之于信的一个信心的道路。 我哋基督徒系一个走一个本于信以至于信嘅一个信心嘅道路。 保罗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啊。 保罗讲话，我哋喺基督耶稣里面嘅信心。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哋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 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建造在哪里？ 特别我想到我们从中国，我们从台湾，我们从海外来到这个地方。 我特别讲我们从中国、从台湾、从海外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在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面临许多的问题。 我们时时来到这个地方就面临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啊，很多人是因为找工作的当中他们经历神，甚至有些人他们在疾病的当中他们经历了神。 好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找工作的困难当中，或者疾病的困难当中， 神都用这些方式呢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 神用这些方式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 我们后来信了主。 后来我们信了主。 甚至有些人他们疾病，神有神迹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疾病医治好了。 甚至无疾病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面有奇妙的工作，他们疾病都好过来。 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建立在神的恩典上，这些神所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上面吗？ 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建造在神为我们成就的工作的上面吗？ 我们过去有工作，我们感谢神。但假如今天我们又失业了，是不是神就不灵了吗？ 过去我们有工作，我们感谢神，但今天我们失业了，我们神是不是不灵呢？ 我们过去我们的病得了医治，今天我们的病又复发了，你觉得你还有信心吗？ 过去我们病得医治，现在我们病复发，现在你还有没有信心呢？ 我们 Milwaukee 有一个慕道的朋友。 我们 Milwaukee 有一个慕道的朋友。 去年的时候大肠癌开刀。 去年的时候有大肠癌开刀。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神感动他他觉得很有信心。 咁嘅时候佢觉得神感动佢好有信心。 后来他的开刀手术都很成功。 后来开刀手术都好成功。 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 但佢仲未信主。 他就觉得好像也没事然后他也就 不来教会了。 他觉得啊，后来都没事了，他也都不来教会了。 请我们祷告，我们也替他祷告了。 他请我们祷告，我们都为他祷告了。 病也医治好了。 病都医好了。 但两个礼拜再去做复查的时候。 但两个礼拜做这个复查的时候。 肝上就出了癌症。 肝上面又有出了癌。 这个时候我觉得神是要完全得着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是神要完全得着他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很多的生活上面，工作上面，我们碰到一些硬问题，好像我们就因此我们可能来投靠神，我们相信了神。 今天可能我们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遇到困难，我们就来到投靠神。 但是那个并不是我们信心可以建立的地方啊。 但这个不是我们信心所能够建立的地方。 我们信心是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 我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面。 否则我们信心的根基就错误了。 否则我们信心的根基就错误了。 因为我们得救乃是恩典，是靠着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得救乃是靠着神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上。 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上面。 因为我们如果建立错了，我们就好像主耶稣说，我们建立在那个会摇动的那个磐石上面啊。 如果我们建立错了，我们的信心就建立一个摇动的磐石上面。 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不震动的国度。 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一个不震动的国度。 因为即使有时候有一天我们自己会失信， 既然可能我们有一天都会失信， 神说他仍然是可信， 但是神说他仍然是可信。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是仍然坐在宝座上面的神。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主耶和华他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面。 我想保罗讲到这个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自己， 保罗讲到这个时候也都提醒我们， 到底我们信仰的根基建立在哪里， 究竟我们信仰根基建立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 我们有时候信主以后，我们的信心生活是此起彼落， 我们信心生活信了主之后呢，是彼此的起伏， 好像我们的环境好，我们的信心就强， 环境好的时候我们信心很强， 我们环境一出了问题，我们就好像彼得在海上说，哦，主啊救我啊， 信心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彼得这样在海里面，主啊救我。 你知道当彼得要踏上那个海的那一步的时候， 你记得彼得要踏上那个海面上的时候， 他是很有信心的嘛， 他是很有信心的，是不是？ 你以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你看你落在海上，你叫我来走 啊 主啊，如果你叫我，我就在海上面来走。 但是彼得当他一看环境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在水上走路呢？ 但是当彼得看这个环境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海上面走呢？ 这很像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好处是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往往我们都看我们的环境， 因为 好多时候我们往往看这个环境， 他实际上假如他的眼光稍微往高处看一点的话， 假如他眼光稍微向高处看的时候， 他看到主的时候他就不会有那个疑惑， 他如果看到主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个摇动。 我们也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信仰经历的过程的当中， 在我们信仰经历的过程里面， 让我们的眼光是常常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让我们的眼光能够时时仰望主耶稣的怜悯。 当你仰望神的时候， 当你仰望神的时候， 神甚至可以使那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事情， 神是可以将那个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的。 我不知道你今天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今天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你要仰望主， 但你要仰望主。 当你举起那信心的眼睛的时候， 当你举起这个信心眼睛的时候， 你可以胜过一切的风浪， 你就可以胜过一切的风浪。 第二个彼得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向圣徒的爱心。 第二方面保罗讲话，你们向圣徒的爱心， 这个也是我们在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直不断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这个也都是我们基督徒里面非常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这个歌，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个爱的诗篇啊， 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诗篇， 我们都会背也都会唱， 我们都会背都会唱， 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又恩惠等等， 我们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但是呢，保罗在讲到这一段爱的真谛的前面的时候呢， 当保罗讲这个爱的真谛前面的时候， 那个才是一个前提， 这个才是一个前提。 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比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我成了响的靶一样。 我能够讲 万人的方言与能够有这个恩赐，但是如没有爱，就好像一个明的锣响的靶一样。 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查经班，其实爱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查经班，实在爱心是一个很重要的。 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怎么样？ 主耶稣讲过，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众人就看得出你是我的门徒， 众人就能够看得出你是我的门徒。 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神要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这个是神在我们教会里面要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因为真正的爱心不是我们自己照着镜子对自己说，哎，我爱你，你爱我哈。 我真正的爱心不是我们望着镜子向我讲话我爱你，你爱我这样。 这边提到是向圣徒的爱心， 这个讲到是向圣徒的爱心。 我们可以对自己，你看我们都是自爱的人， 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们是一个自爱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爱自己啊， 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 当然你要爱别人之前，你当然要先爱自己啊。 当然你要爱别人之前，你要先爱自己，是不是？ 但是爱心的实际是当你愿意向外面的时候， 爱心的实际就是你愿意向外面的时候， 你对自己是很有爱心， 你对自己是很有爱心， 那不是真正的爱。 但这个不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向圣徒的爱， 真正的爱是向圣徒的爱， 是一个向别人向弟兄姐妹的爱， 是向别人向弟兄姐妹的爱。 所以约翰他还说，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只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 所以约翰讲的话，小子啊，你们相爱不是单单在言语和舌头上面，要在行为上面。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唯有一个教会活出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这个教会才会有生命。 唯有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教会才有生命。 也唯有活出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才能够合一。 唯有我们活出这个爱的时候，我们教会才能够合一。 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是一个能够学习有爱心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能够一个学习有爱的人。 因为其实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经历我们都知道，假如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枉然的。 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 教会若没有爱心，教会就好像是一个俱乐部一样。 如果教会没有爱心，我们教会就好像一个俱乐部一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付出那个爱心的代价。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付出这个爱心的代价。 因为你说你要有爱，你是要付出的。 当你说你要有爱，你是要付出的。 你是需要去关怀的。 你是需要去关怀的。 你甚至到一个地步你需要舍己的。 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是要舍己的。 于是说若有人爱我就当什么舍己，对不对？ 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当舍己。 我们做父母亲的你就很清楚了， 我做父母亲的都很清楚。 你甚至愿意为你的儿女牺牲付出， 你甚至无愿意为你的儿女牺牲付出。 所以爱心不是只是挂在口上， 爱心不是只是挂在我口上面， 爱心是一个实际的行动， 爱心是一个实际的行动。 最后保罗也在一个地方也提到了说，那为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最后保罗讲话，并且是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 我们实在要感谢神， 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 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 因为这个盼望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或者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自战自清的这个苦楚，这个肉身要过去的时候， 我们这个自战自清这个苦楚要过去的时候， 我们要承受神永远的产业的时候， 我们要承受给我们永远的产业的时候， 哪一天在神的里面我们就要与神同在，我们要享受神的恩惠。 有一天我们要与神同在，享受神的恩惠。 那一天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 那天没有眼泪，没有痛苦， 也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我们感谢主，因为神他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感谢神，因为神是我们永远的盼望。 当然我们这个盼望，我们今天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呢，跟我们的信心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信心是连在一起。 因为希伯来书是说信就是那所望之事的实底。 希伯来书讲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看到， 虽然我们未见到， 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眼光使我们看到那将来那遥远的家乡， 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遥远的家乡。 就好像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好像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 神叫他说我将来要使你成为大国， 神说我要将来将你成为一个大国， 我叫你的子孙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那么的多， 你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 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 亚伯拉罕没有见到， 他只有一个儿子， 他只有一个儿子， 但是他圣经上这样描写， 但圣经上这样描写。 其实我们好像我们虽然有这个盼望，我们自己还没有得着， 虽然有这个盼望，但他自己还没得着， 但是我们知道在神他一定会替我们预备， 但我知道神必定为我们预备。 因为我们好像从远处遥远看到一个遥远的家乡在那里， 好像我们从一个远方望见一个遥远的家乡一样。 我们知道神他替我们预备， 我们就神替我们预备。 我们今天在奔走那个遥远的家乡的路程当中，有一天我们要进入那个永恒的城。 我们今天要奔走那个遥远家乡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要进入这个城。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学习我们在这个走这个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学习许多的功课。 所以我们走这个属天道路上面，我们要学习很多的功课。 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 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也不至于羞愧。 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必要成功。 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因为我们在看到遥远的家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要走过这个路。 我们看到这个遥远的家乡，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走过这个路。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和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去盼望那个永恒的国度。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盼望，我们有信心去等候。 所以我们学习忍耐等候主。 我们学习忍耐等候主。 因为忍耐等候的终必得救。 因为忍耐等候的终必得救。 记不记得我想你们做姐妹的生孩子，对不对？ 我们做姐妹有 BB 的。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怀孕九个月很辛苦啊。 怀孕九个月很辛苦是不是？ 很多姐妹怀孕的时候甚至还有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浮肿很不舒服啊。 怀孕的时候身体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我记得我太太怀孕我女儿的时候还有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都出现了。 我太太怀孕我女儿的时候，她都有这个的糖尿病。 但是呢，心想到神今天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 心想到神将这个生命赐过给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怀孕跟这个郭淑珍他们很像，我们九年才怀第一个孩子啊。 我们有 BB 好像郭淑珍等一样，等了九年才有第一个小孩哥。 我们宝贝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啊， 我们宝贝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啊， 所以我太太就很辛苦啊。 我太太都很辛苦啊。 九个月，当然我们跟每个姐妹一样，九个月怀胎要经过的苦难有很多啊。 九个月的怀胎要经过很多的苦楚， 但是我们有盼望。 但我们有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把一个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 因为知道神将一个最好的礼物赐过给我们。 所以姐妹们其实都在怀孕就在学习这个忍耐等候跟盼望的功课。 所以姊妹怀孕都在学习这个忍耐等候盼望的功课。 然而神要把那个喜乐赐给我们。 然而神要将那个喜乐赐过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有喜乐在前面的。 所以我们盼望是一个前面喜乐。 所以圣经上也说你有指望当中的时候要喜乐。 圣经中讲话你们在指望当中要有喜乐。 我记得我女儿刚生的那一天啊。 记得我女儿刚刚生那日， 我觉得在美国有一个好处哈。 我觉得在美国有一个好处啊。 那个弟兄可以去产房里面看姐妹生产。 弟兄可以去产房看这个姐妹生产啊。 我记得我太太那时候哇，痛得叫出来啊。 太太痛到叫出来啊。 我在旁边我看哇，一个人出来了。 在旁边看啊，有个人出来了。 那个医生问我说你要不要解这个系带啊？ 医生问我要不要解那个系带啊？ 看都是血，我告诉我 no。 我太太都是血的，我说没了嘛。 那个医生剪完要把那个孩子。孩子抱给我的时候， 医生剪了起来之后，将那个小哥抱给我的时候， 这其实不是九个月的等待啊！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九个月的等待， 是九年的等待啊！ 是一个九年的等待啊！ 终于看到他了， 终于看到他了。 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也是一样啊！ 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经历都是一样。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我们盼望我们要见主面。 我们盼望要见主面。 但你当你真的见到主面的时候， 但当你真的见到主的面的时候， 我想那个喜乐会超过我们生孩子的那时候，那所得到的那个喜乐。 我们相信我们的喜乐是超过我们生孩子那种喜乐。 信爱望， 信爱望， 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人生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 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生一生要学所学习的功课。 最后保罗提到我们自己要增长。 最后保罗讲到我们自己要增长， 我们的教会也要增长， 我们教会也都要增长。 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路上看到一个无花果树？ 主耶稣在树上找来找去找不到果子， 主耶稣在树上面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果子， 只有找到叶子，只有叶子没有果子， 只找到叶找不到果子。 所以主耶稣就咒诅这棵树， 所以主耶稣就咒诅这棵树， 今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 今后没人再吃你的果子。 这棵树圣经上描写立刻就枯干了，在马太福音。 圣经上面描写这棵树立刻的就枯干了。 对我们而言，我觉得这个无花果树受咒诅，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受咒诅，实在是对我们一个提醒。 因为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 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 如果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面，就不能够结出果来。 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时时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是结果子还是我是结叶子啊？ 我是结果子还是结叶子呢？ 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常常问我们自己，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时时问自己，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那生命的果子呢？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来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内在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内在生命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我们是不是接在他的这个葡萄树上，我们就自然的结出果子出来？ 我们是不是接在那个葡萄树上面，我们就自然会结出果子来的？ 所以圣经上我们在加拉太书看到圣灵所结 的九种果子。 所以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所结的九种的果子。 我们要求神让这个九种果子在你的内在生活的里面，你自己的生命的里面能够结出这九种的果子。 求神帮助我们在内在生命里面能够结出这九种的果子出来， 这个才显出真的是我们这个人是有神的生命的， 才能够显出我们这个人是有神的生命。 另外一个外在的果子就是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另外一个外在的果子，我们就是将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 能够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 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我们就要为这个事情祷告， 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 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都为自己祷告， 盼望神使用我们的教会， 盼望神使用我们的教会。 虽然我们没有牧师， 虽然我们没有牧师， 但是神今天是你我的牧者， 但是神是你我的牧者。 虽然我们好像教会看到有一些的难处， 虽然我们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的难处， 但是我们不要看我们自己的难处， 当然也不要看我们的难处， 我们要看神在教会当中所要做的工作， 我们要看神在我们教会当中要做的事情。 当我在网上看到各位教会今年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到今天你教会的主题的时候， 我相信教会的执事们、教会的领袖们有这个负担，也有这个意向。 我相信教会的领袖们、执事们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意向。 我们教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合为一。 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 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历神信望爱的功课。 我们在个人生活上面能够经历到信望爱的功课。 我们自己结出那个内在的果子， 我们自己能结出内在的果子。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结出教会增长的果子， 我们教会里面也都能结出教会增长的果子。 这就是在帮助我们， 佢主实在帮助我哋。 不仅是 Madison 的教会， 唔单单系 Madison 嘅教会， 是普世我们 Milwaukee 的教会和普世的教会都要在这些功课上学习。 我哋 Milwaukee 教会、普世教会都要学习功课。 我们一起祷告。 你一起祷告。 主啊，当唯有我们自己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当我哋唯有嚟到你面前嘅时候。 我们才能说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先能够讲话，主啊，你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在这里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自己的里面。 愿我们将每个人都交在你的面前。 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你认识我们每个人。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需要。 主啊，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 主啊，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 我们是不是一个忠于你自己的人？ 我们是不是一个忠于你的人？ 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恳求你来使用我们？ 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们？ 主啊，我们也在奔走这属灵属天的道路。 主啊，我们都是奔走这个属灵属天的道路。 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恳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我们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个人信心。 我们的爱心也有匮乏，主啊，求你扩大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爱心也有缺乏，求你夸大我们的这个信心。 我们更求你把那永生的盼望、永恒的盼望加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都求你将这个永生盼望、永恒的盼望加在我们心里面。 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 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 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知道一生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一生的目标乃在于主你自己。 我们一生目标乃在主自己里面。 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是一个会结果子的人。 要求你帮助叫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结果子的人。 我们自己知道结出生命的果子。 我们自己能够结出这个生命果子来。 我们的教会更结出使人得救的果子来。 我们教会能够结出使人得救的果子来。 主啊，孩子也在特别把这个 Madison 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孩子也都将 Madison 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 因为你既开始的这个工作，你要继续的在这里实行你自己的作为。 既然你开始的工作，你要继续在这里实行你的工作。 你要扩大这个教会的心胸。 你要扩大这个教会的心胸。 你要让弟兄姐妹更经历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让弟兄姊妹能够经历到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也为这个教会要感谢你。 我为这个教会感谢你。 因为你设立这个教会不是偶然的。 因为你设立这个教会不是偶然的。 你要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世代的里面，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你也要使用这个教会。 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里面，在华人教会里面要使用这个教会。 你要兴起这里的弟兄姐妹。 你要兴起这里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兴起为基督的缘故。 要兴起为基督的员工。 我们把这个教会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 将这个教会恭敬交你的手中。 你自己与他们同在。 你自己与他们同在。 你也要为这个教会祷告。 我为这个教会祷告。 感谢你。 感谢你。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